手粗糙的水晶球，可能阻挡心痛的理由，而你却靠近了，比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，我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笨拙，眼前黄沙弥漫了。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。我心跳别没啊，走散光，我该我所以用会丢啊，帮哈 我错。